左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演员王金宝最初是一位相声爱好者，他多年与马季一起创作新相声，而且王金宝长得有些像李文华，因此呢，在相声演员李文华失声后啊，就由他来跟众多演员合作，表演了一些相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马季、赵岩、王金宝合说的相声《一仆二主》。王金宝在舞台上的表演特别的放松自然，而且呢，他的嗓音很有特色，尤其是在群口相声《五官争功》中，王金宝饰演的鼻子啊，表演十分成功，成为他相声的代表作。而这段《一仆二主》也是如此。好了，今天呢，咱们就来欣赏马季、赵岩、王金宝合说的相声《一仆二主》。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好 啊。说之前呢， 啊， 我先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哎，那好。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啊，不不不， 啊， 还是得先介绍我。 啊，不，介绍我合适。 哎， 因为我呢， 不是不是， 我这个人呢， 不不是你的 啊，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啊。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什么原则？ 你们俩呀， 啊， 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 您这是势利眼呢。 你甭管我什么眼 啊， 我就这习惯。 是啊， 我问问吧。 问什么？ 你们俩人谁工资高啊？ 哎， 啊， 问他工资高干嘛？ 工资高官就大呀。 哦， 对不对？ 我每月150。 哦，每月150。 不错。 他每月挣150。 啊，我比他少。 你多少？ 差50啊。 啊， 200。 哦，这。那不一样吗？那不。 这个，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我是八级。 哦，他八级， 我俩四级。 啊，你怎么也这毛病啊？ 本来就是啊。 这样说吧， 啊， 你们俩人谁是一把手啊？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哦， 定点什么呢？得我拍板。 还是一样不是？这样，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好， 群众跟我心连心， 这俩是双胞胎。我这么问您吧， 啊， 每天早晨起来你们上班的时候 啊， 你们都坐什么车上班？ 我坐小汽车。 上班坐小汽车，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是啊， 哎， 您是什么干部？ 我汽车司机呀。 哎，是，你是离不开车。 我驾车。 行行行，他汽车司机。 不行了吧？ 你呢？ 汽车驾驶员。 一样。行了行了，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先介绍谁不一样？ 先介绍你。 好，谢谢我。 站好了，站好了。 好的。哎， 你姓什么？ 姓赵。 姓赵。 哎， 叫什么名字？ 赵岩。 赵岩。 啊。 姓赵吗？还抓把盐。 挨得上。 你今年多大了？ 36岁。 36岁。 不错。 怎么长得跟60多的似的？ 我招你了。 嗯。你干这行干几年了？ 10多年了。 10多年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啊？这是舞台实践机会少了， 你竟荒废时间了你 啊？那倒不是 啊，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您呢？ 后天定个计。 您是领导啊？ 啊， 您怎么不早说呢？你看我这眼睛怎么长的？当着领导我愣没看出来，你看这，我还得给您道歉。得了，对不起啊。 没关系， 赵叔叔。 哎。你比我大， 我知道您那官比我大，是 什么人？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还介绍？ 刚才介绍错了。 啊， 您贵姓啊？ 姓赵。 姓赵好。 怎么？ 您这姓太好了。 好在哪儿？ 赵啊！ 啊， 姓赵。 是啊， 赵总理那赵怎么好啊？ 这就沾光了。 您叫什么名字？ 赵岩呐。 赵岩这名字多雅呀。 又雅。 赵岩啊。您今年多大年纪？ 36岁。 好。 怎么？ 古人云30而立啊。您这是而立之年。 是吗？ 哎呀，您当干部风华正茂。 你瞧瞧。 太好了。 啊，这词儿全变了。 哎呀，您比他可强多了啊。 我比他强。 那是啊。 是吗？ 等会儿 啊。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啊？ 你姓什么呀？ 我姓王啊。 您听到这姓王。王，你比人家差8级呢你。 我这就差这级别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金宝。 金宝。 哎， 今天吃饱了。明天上哪儿吃去？ 是这么解释吗？ 这名字多俗气啊。你今年多大了？ 50整。 50了。 哎， 完了。 完了。 30撒花，40当官，50就打蔫儿了。完了完了。 打蔫不行啊。 啊， 这不最近上级北京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茬工作咱也得抓起来。 您等会儿，您 是一单， 您也是领导 啊？ 您这是怎么回事？您看我这眼睛，我这眼睛看不出来，这眼睛我也白长了。我得了，我还重新给您介绍。 还介绍呢？ 您贵姓？ 我姓王。 好。您叫什么名字？ 叫金宝。 金宝这名字多好啊。啊， 什么呢？今儿吃饱了。 不，金宝 啊，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这都好了又。 您今年高寿？ 50整。 50。好。 好什么呀？ 这叫少年得志啊。 都50了还少年得志啊？ 啊，正少年呢。 那50要少年，中年得多大的？ 中年74。 这都什么标准呢？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但是死了，终了的终。 您甭管什么终，您当干部年富力强。以后您领导多帮助我。太好了， 瞧见当官的这词儿全变了。 我问问您吧。 您问我什么呀？ 您贵姓啊？ 我贵姓 啊？ 我贵姓，您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 啊，您姓什么呢？ 我姓什么？你领导定得了 啊？这有领导定的吗？ 您定下来我就执行就是了。您啊， 实事求是，您姓什么呢？ 我姓什么？你猜猜。您一猜，您准猜着。 哦，这让我猜。 啊，您猜我姓什么？ 我猜呀， 啊， 你姓边。 哎，姓什么？ 姓边。 姓边， 对不对呀？对吗？ 对对对对。 对 啊，我姓边。 那你姓哪个边呀？ 哪边？就是您说的这边呀。 怎么写呀？ 怎么写复杂一点？ 哦， 啪啪啪，那意思啊？ 那意思 啪就是这个，就是说我呀， 啊， 就像一贴老膏药似的，往领导身上贴，贴膏药， 嗯， 贴膏药，啪。 哦， 哎，我就姓这啪。 这是一贴老膏药。哦，姓啪。 对对对。 哎，我说过来过来过来 啊。 我听说你可不姓边。 那您说我姓什么呀？ 我说你姓温儿。 温儿， 哎， 边温儿。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呀？温儿， 姓温儿，对不对？ 对对。 是姓温儿。 哎，我本来姓温儿 啊。你姓哪个温儿呢？ 姓哪个温儿就是 啊， 那个温儿就是抬轿子的，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啊， 啊， 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儿吧，温儿。哎，温儿，叫个温儿。 哦，吹喇叭那温儿。 哎，对对对， 明白了。 以后您就叫我小温儿就完了。 哦，小温儿。 哎，对对对。 我说呀， 啊， 你姓边。对不对呀？ 不是，是啊，我姓边。 哦， 姓 边。 哎，我说你姓温儿， 然后我又姓边，我又姓温儿，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爸爸那边姓边，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俩姓啊。 哎，省得你们领导着急，不 是？是啊， 对对对。 哎，我说过来过来过来 啊！ 我再问问你啊， 您问问我 啊 啊！ 你今年多大了？ 多大了 啊？ 多大？您拍板吧。 这有我拍板的吗？ 那是我知道您需要多大的，对不对？ 该多大是多大， 该多大您猜吧。 哦， 您一猜您就猜着 啊。让我猜。 哎，您猜我多大。 哎，我看你啊， 啊， 80了。 我 80。 我80了， 对不对？ 对。 80， 我们这领导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来。 哎， 嗯，我昨天过的80整寿。 你说多少是多少。 八十。 好，80。 我看呢你可不像80的啊。 那我像多大的？ 你顶大也就是18。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18。 18怎么长这么老啊？ 啊，老十八。 老十八。 啊，有句话老实巴交，那就打我这儿留下的。是吧是吧， 我说你80嘛。 是，我是是我是啊。 说你18。 我又80我又18。 这怎么回事啊？ 我虚岁是80，实岁才18。 不像话。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这玩意儿，男的女的，那就看您的需要了。 哎，这看需要 的。是，您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那女的。 像话。 那怎么着？ 实事求是，你是男的，是女的？ 男的女的，您说吧，您说我是男的女的。 这让我说 啊， 您我说呀 啊。 你是男的。 好，说的太准确了， 对不对？ 我就是男的。 哦， 您这眼力好啊。 老婆 啊， 我说你不是男的。 我是。 你是女的。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啊， 您呐、 啊， 您是一针见血。 哦，啊，是女的。 我本来就是女的。 那么说我错了。 您没错呀、 啊？啊， 没错，您没错。 那就是我错了。 您也没错。 那谁错了？ 那就是我错了。 你怎么错了？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这怎么回事？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啊， 我是女的，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活着 啊， 养来养去，养来养去啊， 啊， 也不知怎么回事啊，嘣、我变男的了。 什么乱七八糟？ 像话？ 话吗？ 像话 啊！ 快！我再问问你吧。 还问我？ 你是几月生日？ 我说他是六月 啊，不 啊， 我说他是腊月， 他六月， 腊月嘛， 六月嘛， 我们俩谁说的对？ 谁说的对？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啊， 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你们谁管着谁呀？ 我说，我说，哎， 啊， 我比他大， 你比他大， 没错。 喂， 啊， 你问我几月生日？ 啊， 告诉你， 嗯， 我是 几月？ 我几月？ 腊月。 我腊月生日。 哎。你腊月生日 啊， 我可告诉你 啊， 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不是腊月生日，几月？ 我告诉你几月？我六月生日啊， 我比他大， 我还是腊月生日。 我比他大， 我六月生日， 我们俩一边大。 我又腊月又六月生日， 这怎么回事啊？ 六月生出来天太热，回去待半年我才出来的。 没听说。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莞尔一笑，嫣然一笑，呼叫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全国各地的方言众多，有些方言人们听不懂，就十分容易闹笑话。因此呢，由于方言而产生的笑料，也经常运用到相声作品中。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上海方言指上海市区的方言，是吴语的一种。由于上海的繁荣发达，所以人们呢也比较关注上海话。下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小段《上海话》。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哎， 因为都听得懂。 对， 甭管天南海北的同志都愿意听相声， 嗯， 因为说的是普通话。 要是不懂普通话，就容易闹笑。 哎，我那个小孩待的那个幼儿园呢， 啊， 前些日子就调了一个上海阿姨。 那甭问，她说的一定是上海话， 说的一口上海话。就这次临出来之前呢， 嗯， 我上幼儿园去看我那个小孩， 哦， 正赶上这个上海阿姨啊，给小朋友上课。 上什么课呀？ 上那个看图识字。 哦，就是看着图片认字。 哎，就看那个小图片认后面那个字儿。 对， 这个阿姨讲的是上海话。 她怎么说的？ 好听极了， 你给学学。 我给您学一学啊。这阿姨是这么讲的，嗯，下班雨。 哎，对了，啊，什么 气？哎， 小梆子。 什么叫小梆子啊？ 那说什么呢？ 她说的是小班雨。 这什么意思？ 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 啊， 上海话就是这小棒子儿。 你那个发音不准确啊。 对， 往下听。下半雨，今年小肚皮弄出来。 这我没听清楚这个，问你说慢一点。 哦，我讲话速度太快了。 你说慢点。 好，慢一点啊。下半雨， 嗯， 今年小肚皮弄出来。 哦，这回我听出来了。 什么呀？ 说小朋友，请把小肚皮弄出来。 没事，阿姨让小孩弄小肚皮干什么呀？ 哎，他不说了吗？小朋友，请把小肚皮弄出来呀。小肚皮呀， 你听错了。 错了。 阿姨呀，是让小朋友把那个小图片拿出来。 哎，小图片？ 就是看图识字那个小图片。 上海话怎么说呀？ 上海话管那个小图片就叫小肚皮。哎， 这怎么听怎么是小肚皮？ 你听错了吧？ 啊， 小朋友也听错了。 是啊， 小朋友想，阿姨让弄小肚皮，那就弄吧。 那 一个个一撩衣裳，把小肚皮全亮出来了。 这叫什么事儿？ 这阿姨还接着往下讲呢。 还讲呢？ 下半雨， 嗯 ，QQ 小肚皮上有三个麻子啊。 哦，说小肚皮上还有三个麻子。 还俩罢了呢。 那说什么呢？ 这个三个马字啊， 嗯， 是上海话的神马东西。 什么东西？ 哎，这个阿姨就是让小朋友看看这个小图片上有神马东西。 上海话怎么说？ 上海话讲出的就是 QQ 小肚皮里有三个马字。 嗨，这么说谁懂啊？ 你不懂，小孩更不明白了。 哦， 你看看我看看你，嗯，谁都没原因。 哦， 阿姨一想， 说了半天小鹏怎么不理我呀？ 就是啊。 哎呦，我明白了， 怎么回事？ 我讲的是上海话，上海话北京小孩哪听得懂啊、 哎、 我讲普通话小朋友不就听懂了吗？ 对， 给阿姨又重新讲了一遍。 怎么说的呀？ 下班雨， 嗯 ，QQ 小肚皮那有什么东西呀？ 哎，这就对了。 这回小朋友听明白了， 哦、 异口同声的说：“阿姨，小肚皮上有 什么呀？ 肚脐眼 儿。哦”肚脐眼儿。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王天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上海话》。王天祥出生于天津，他并不懂上海话，但是由于他出色的学说表演能力，使得他的这个相声小段十分成功。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主持人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龙俊的《我的泪为了谁》。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脑海观已经凋谢，经历了漫长夜，城市的圣诞已经终结，两条鱼搁浅对对对，谁也不理谁。心还是可以出轨，全都是感情致命偷心的罪，还不是单纯上网留言，那是欲望的偷渡，心灵被摧毁。那夜晚来成全，拼斗着迷茫的心掉了血，那一夜寂寞占领了一切，证明我心为自己以为都来自暗线，笑话关于你，经历了漫长夜，城市的审判已经终结，两条一个前背对背，谁也不理谁。不许开始可以出轨，全都是感情致命偷心的罪，那不是单纯上网留言，那是欲望的偷渡，心愿被摧毁。占领了一切，经历过是每次以为都来自暗线，交换第二声夜，天使们围在论坛掉眼泪，那一夜再也无法全身而退，共同约定索取身体的安慰。静静听啊，静静听啊， 在这张专辑中呢，我扮演一个对现代爱情的一个观察者，记录这个速食的时代人在感情世界中的不同角度，希望大家会喜欢。